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5集《梦魇三》。罗雪燕何曾有过这般憔悴的模样？ 姐姐还是好生躺着。 坐在床边的女人安慰道， 这样的天气若是着了凉才是不好呢。 沈妙转头看向那女人，淡青色的衣裳简单，衣料却是贵重的，清清爽爽又文秀的打扮，正是好年纪，同死气沉沉的罗雪燕几乎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人不是常在清又是谁呢？此刻常在清挽着妇人的发髻，一手握着罗雪燕的手说道， 姐姐还得好起来才是。 我不行了。 罗雪燕气若游丝，眼中也并未有更多的生机。 我的孩子没了，本就没什么盼头，日子过和不过又怎样，平白浪费了这些药材。 姐姐千万莫这么说，五小姐若是知道您这样想，心中不晓得多难过。 娇娇。 罗雪燕目光一痛，沈妙上前一步想要握住罗雪燕的手，却从罗雪燕的手中穿过，仿佛她是不存在的一般。 娇娇恨我呀。 罗雪燕闭了闭眼， 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？沈家不能和定王绑在一处，定王瞒得了娇娇，瞒不过我。娇娇如今连我和阿信都恨上了，连见也不愿意见我一面。定王如今这般动作，娇娇日后又该怎么办？横竖都是没路可走。 他越说越是痛心，忽的用帕子掩住嘴，剧烈地咳了几声。在摊开帕子的时候，上头便是一阵嫣红的血迹。 姐姐别想了。 常在清扶着他安慰道， 五小姐如今不过是一时想差了，或许定王殿下是真的待她好也说不定。再说父母和子女间哪里有隔夜仇，五小姐日后会明白的，这恨也不过是一时的。 沈妙怒视着常在清，他这话看着是宽慰，实则却是火上浇油，便是坐实了沈妙恨罗雪燕的事。前生她嫁给傅修仪，虽然也想让沈家帮忙，而沈信不肯，因此而颇有怨气，可却也犯不着说恨呢。眼下罗雪燕气息奄奄，听闻沈妙恨自己的话，哪里会不痛心呢？沈妙眼前花了一花，便又见着常在清的对面穿着秋香色锁金边的女子坐在椅子上，神情有些不耐烦。那女子也年轻，本是眉目清秀，却画着极为浓重的妆容，平白多了几分古怪。沈妙张了张嘴，这不是她又是谁呢？常在清笑着说道， 五小姐也莫要恼夫人，只是这兵力之事自来就重要得很，将军和姐姐大约是有着自己的思量，这才如此的。 都是一家人，我既然嫁到了定王府，王府便也是半个沈家人，爹和娘为何还要拿他如外人看待？我知道爹和娘从小便不喜欢我，所以将我丢在定京不管，连带着连殿下也受累。常在清又笑道， 五小姐这是说哪里的话，将军和姐姐虽然与小姐并未如大少爷那般亲近，却是血浓于水的。 年轻的沈妙骄纵道， 我不管，都说亲姨娘最聪明，能不能替我想个法子让爹娘同意借兵给殿下？ 常在清似乎十分为难，片刻后才道， 五小姐既然是夫人亲生的女儿，夫人铁定是心疼五小姐的，别的便不说了，若是五小姐同夫人撒个娇诉个苦，或许夫人会答应五小姐的条件，实在不行如同那幼童一般闹上一闹也是可以的。不过这都是我胡说的，五小姐 还是斟酌斟酌。 在一边看着的沈妙早已气得面色铁青，常在清这哪里是在劝架呀，分明就是在挑拨。沈妙想起来了，前生罗雪燕怀孕到小产都未告诉旁人，本想着等胎坐稳了再传出去，谁知道中途出了变故。恰好定王想要同沈信借兵，沈信自然是不肯的。沈妙找常在清诉苦，常在清便引着他说话，让他同罗雪燕赌气。沈妙并不知道罗雪燕那个时候落了胎，便去了。或许当时在沈妙看来只是一些寻常的话，可是在罗雪燕最脆弱的时候，无异于绝了罗雪燕的生机。在罗雪燕看来，沈妙说恨她代表着什么？没有一个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恨自己。而沈妙刺伤罗雪燕的同时，还说了一些定王待她不好的模棱两可的话，让罗雪燕担忧。思虑过剩，沈信不再定睛，罗雪燕又要痛心又要忧心，接连丧子，便是再如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受不了这个打击的。沈妙恨不得冲上去抓花常在清面上虚伪的笑容。景色一晃，竟又到了一处院子里。那院子修缮得十分风雅，常在清穿着翠绿色的长裙，身边的丫鬟慢悠悠地为他打着扇子。夏日的风都带着热气，可扇子是用冰块浸过的，于是那风也就清凉得很。 听闻夫人快不行了， 常在清身边的嬷嬷说道， 大夫说大约就是这几日的时间了， 让人伺候的好点。 常在清说道， 别落人口实。 嬷嬷称是，又道， 姨娘总算是熬出头了。 是啊， 常在清拈起罐子里的紫葡萄吃， 这么几年总算是熬出头了， 只是不知老爷那头。 将军深爱姐姐，自然是伤心的。 常在清微微一笑，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坐着大房里的唯一一个女主人的位置就好了，将军不认我，下人认我就好。 哎，姨娘说的是，原先还以为夫人能撑得久一点，不曾想这么快就 心都伤透了，整日又担忧，熬到现在已经算他命长得很。罗雪燕本生的一个好命，恰到这样一个好人家，院子里又没有别的女人，可惜生了沈妙那样的女儿，就将她的好运气给糟蹋没了。 沈妙一怔，只听常在清又说道， 说什么便信什么，定王殿下的手段倒是也高得很，让沈妙对他死心塌地，连爹娘都不要了。不过若非沈妙蠢，又怎么成全我的好运呢？ 沈妙站在常在清的对面，炎炎下士，心却如坠冰窖。 沈妙让人从定王府送来的年礼吃食全部被人做了手脚都不知道，他自个儿蠢，罗雪燕倒是疼他的紧，那些个药膳全都吃了，却不晓得自己女儿送来的却是毒药。那一日你也见着了，沈妙为罗雪燕喝药，那一勺一勺喂的可都是毒，偏偏这罗雪燕还满心欢喜。 沈妙身子一颤，险些歪倒下去。那时候他为了帮助傅修仪说服沈信，想要讨好罗雪燕，便命人采买了药材，学做了药膳，回沈府里做给罗雪燕吃。罗雪燕自来就觉得沈妙待她冷淡，忽而热情，自然是高兴得很，全都一勺不剩地吃下去。原来那些东西都被人动了手脚。罗雪燕是不会怀疑自己女儿害人的，可是沈妙也没有想到，早在那个时候身边人就已经有了可趁之机。她忽然觉得好冷好冷，脑子乱哄哄的难受。从旁观者来看，他那时候有多恶毒多愚蠢，连被原谅的资格都没有。是他亲手推着自己的母亲进了黄泉路，他才是最不孝的人。 罗雪燕强了一辈子，却折在自己女儿手中。说起来，我倒要谢谢沈娘。 常在清笑得舒畅， 将他母亲的命道拱手送给了我。从此以后，这沈家的后院便是由我说了算。罗雪燕这辈子不亏，若说她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大约就是生了沈妙吧。沈妙的确是个害人精了。 远处忽而有婢子急急忙忙地跑来，影子在夏日的太阳底下拉成长长的一条，那声音也是滞缓的，带着湿漉漉的汗珠的。他们说， 常姨娘，夫人方才咽气了。 夫人没了，夫人没了。 轰隆的一声惊雷自天地之间铺开，照亮了夜色里的定睛。雨声和着雷声闪电，将屋里人的哭闹声一丝不落的全部掩住。沈妙满脸泪痕，她尖叫， 娘，娘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喜欢傅修仪，我再也不喜欢他了，我错，是我错了，娘。 窗榻边上，冬日的惊雷照在他惨白的脸上，仿若厉鬼般凄厉绝望。自泡青年站在榻边，面色复杂地盯着沈妙，不断地挣扎在梦魇中。片刻后，来人终是微微叹了口气，伸手探了过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